小孩大腹便便。干了吧，麦坎托，今夜不醉不归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。回到了家，我保证一定会挨骂。 来听歌，请欣赏孙悦演唱的《香水》，梁静茹带出的《无解》，花儿乐队带出的《尘埃》。 那种香味会让你想睡，在夜里摸索着梦的感觉，无法消散的泪，欢喜和伤悲，让人如何将心情再翻过一眼？什么香水会让你在梦里埋怨了夜色的漆黑，难以承受的罪，缠绵或心碎，让人不想再追问是谁需要安慰。原来香水如同眼泪，在尝过它之后才会要体会浓郁的滋味，迷惑多少寂寞的心扉。你是否也曾醉过而痴迷不悔？为心爱的人擦身相随，只为感情掉泪，所以 没有打算把幸福美满的

才是我的永恒。 像一场

酒，坐着仰水心却在心里头难免失落，一心想要把你遗忘在异乡的午后。我可以走得洒脱，走得轻松，忘愁忘忧，我想要简单